第155章，语文。老爷子，好久不见。秦鸠乌沉沉的眸子盯着杜登流，一字一句地说。一旦知道了所有事情，他们再见到这位老人，心情就大有不同了。秦鸠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看得他手足无措，坐立不安，这才有轻描淡写地问道，你躲哪儿去了？我们一顿好找。 我躲在…… 杜登流脱口而出，又蓦地反应过来，讪讪地闭上了嘴。秦鸠笑了一声，说不上来是嘲讽还是纯粹觉得好笑。老头就像被人打了脸，面红耳赤。在这之前，在杜登流小心躲藏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。之所以做过那么多事，都是有原因的。那些原因很多出自于本能，他相信有人可以理解。杜登流已经准备好了说辞，打算在自己遭受斥责谩骂的时候通通道出去。谁知现实出人意料，那几位年轻人没人骂的，没有谩骂，没有斥责，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，只有冷静。这份冷静之中甚至还含有几丝风度，倒显得他自己太过狭隘了。这种氛围之下，杜登流准备好的辩词一句都说不出口，于是他嘴唇开开合合好几次，最终还是紧紧闭上了，抿出两道深深的法令纹。诱惑看向154，对方晃了晃手机，示意时间差不多了。街巷的尽头，雾气正在积运，很快将更远的景物淹没在了一片浅白中。154指着那边说， 入口我已经弄好了，但是进去之后会碰到什么样的考试场景，现在没法预估。我才是根据考生情况随机，比如你们现在还有一门语文没考，就很有可能会碰到语文考场。不过真正会是什么样，要等你们进去的一瞬间我才会知道。 游货点了点头，将手里的破旧登记本递还给楚月。 真的不用我一起进去吗？ 楚月面露担忧。所有人都懂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，他们虽然孤注一掷，但并不盲目莽撞。有人指导系统核心，同样也有人要留在外面接应。上一次楚月是留在外面的那个，换成任何人都有理由因为那次的失败对楚月产生一丝疑虑，但游惑没有。楚月没有从游惑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芥蒂，这正是他们能并肩而战的理由。游惑晃了一下登记本，抬起眼平静地问楚月， 除了154，还要有一个足够默契的朋友留在外面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有比你更合适的吗？ 楚月愣了半晌，接过本子莞尔一笑， 那倒真是没有了。 游惑走回去，在杜登流身边停住脚步，他拍了拍老头的肩，低下头，语气冷淡道， 看到入口了，你跟我走第一个。 你开什么玩笑？ 杜登流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游惑脸色没变，他戴着战术手套的手还搭在杜登流的肩上，薄薄的眼皮垂着看着地上某一点，这是他惯常听人说话的模样，但老头看得心里发慌。 我年纪大了，适应不了那些激烈的考场，没法配合你们。 游惑闻言点了点头，似乎觉得这话有点道理。杜登留任他搭着没敢动，只从眼角飞快地瞥了游惑一眼。游惑沉静片刻，终于开口， 你现在跟我们一条船，你可以不配合，最坏不过同归于尽。 油火垂着的手抬起一根手指划了一圈，冷冷道， 面前这些人任何一个出问题你都跑不掉，不信试试。 十几秒后，老爷子被捆了四刀，扔进第一辆装备车，委委屈屈地夹在正副驾驶之间，左边坐着秦鸠，右边坐着油货。前窗玻璃外面是流动的雾气，车轮启动，杜登流看着雾气扑到面前，屏息闭上了眼睛。车窗开着，潮湿的凉意淹没了他们，穿过白雾的那一瞬，他们听到了系统刻板的声音。 现在是考场时间17:30，检测到一位考生正在入场，下面宣读考试纪律。本考场为非公开式单人考场，同一时间段内有且只能有一位考生在此进行考试。该考生进入考场后，考场入口自动对其他考生关闭。本考场不设有监考处，考试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考场，如考生出现违规情况，视严重程度当场予以处罚，处罚时长与其他考场一致，每次3小时。 车子颠簸了几下，白雾慢慢变淡，从眼前散开。油火随手捞了一块迷彩布擦了擦车窗，考场的景象便落入眼中。车上三人均是一愣，眼前这片景象对他们而言太熟悉了，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都在这里生活居住过。这块地方很大，边界有海岸和码头，也有绵延数公里望不到边的森林和远山，无数街道交错纵横，环绕着一片中心地带，那里有两栋灰蓝色的摩天高楼，乍一看这里就像某片滨海城市，星星点点的灯光从高矮不同的房子里露出来，在某些瞬间会给人一种万家灯火的感觉。大多数考生没来过这里，个别几位却是这里的常客，比如考生秦鸠，比如考生油货。这里是监考官的大本营，监考区。车子一个急刹，沉重的轮胎橡胶在地上擦出尖锐的声音。油货皱起眉，转头对上秦鸠的视线，身后刹车声接二连三的响起，隔着车窗都能听见后面嗡嗡的议论声。高奇匆匆地从后面跑过来，攀上车身，探头进来。 什么情况？不是进考场吗？怎么回监考区了？是不是154那边出故障了？关键时刻跟考场断联了？ 文员，秦鸠靠上椅背，抬手敲了敲车棚。正副驾驶座之间，一个小窗被人拉开，922的脸出现在窗口，抬了抬自己的手，就见922手中拿着手机，机子背后连着一堆五颜六色的线，吊着一块额外的显示屏，这是来之前他特地改装的，为了跟154之间建立特别渠道保持联系。 稍等老大，正在问。 922手指敲得飞快，下一秒154的回音就到了。 老大，我们没有断联，154说如果看到的是监考区，说明考场就是监考区。 油火愣了一下，目光落在最近的一栋小楼上，那是整个监考区最清静的一家酒吧，不喜欢吵闹的人会在那里聊点事情，不合高奇的胃口，但楚月时不时会去那里坐一会儿。楚月说那里有一侧玻璃窗正对着海，看着那种广阔无垠的景象，偶尔会觉得不那么窒息。穿过逐渐沉落的夜色，油货看见那个酒吧的窗边有稀稀落落的人影，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高奇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显然也注意到了那些身影， 他的目光又扫过好几栋楼，看向更远处的地方。片刻后憋出一句， 我去，这个进口区不是空壳啊，哎，这里面真的有人。 看到了。 高奇瞪着眼睛愣了半晌，又转过头去看车厢，四个仓库的武器都码在这些车厢里。幽惑侧身靠近秦鸠，指着那个酒吧低声问， 后来的监考官我认识的不多，你能看清窗边的人吗？是考场凑数的 NPC 还是监考官？ 秦鸠眯起眼看了一会儿，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。 又起第二个窗子，感觉像009，他对面像037，第三扇太偏了，看不到脸，但那个夸张的坐姿很像129。 高奇指着车厢，表情有一丝茫然。 哎，我们要用这些武器对付那些人吗？这就是最终决战。 幽惑忽然想起154说过的一句话，他们当时正在双子楼的核心区，准备开辟通道去休息处。154说， 这一路太过顺利了，反而有点不安心了。 当时他们没想通为什么，现在幽惑忽然明白了，系统在这儿等着他们呢。系统把整个监考区拖进了这个考场中，变成了大决战的战场，又把那些同僚变成了战场上的对立军，就看他们下不下得了手了。如果下不了手，系统轻轻松松就能把这群不安分的人一网打尽，如果下得了，那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内斗。高奇挠着腮帮子， 这怎么搞啊？跟他们怎么打？没法打呀。就算最后迫不得已真打起来了，咱们这里是什么？700考生，监考区里面呢，少说1000多名监考官，开什么玩笑啊？ 说话间，后面隆隆车响终于停了，整个小队的人都进了场，系统再度出声， 本场考试时间无标准时间，直到考生顺利通过或被淘汰为止。本场考试科目语文，涉及知识点诗词鉴赏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城市，有着有限的居民，大多数居民的身份相同，每天为相似的事情奔波忙碌，考场上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，他们被称为监考官。这里是监考官们的休息所，也是他们的家，这里被称为监考区。监考区背靠一片无垠的海，每天夜里都能看到月亮悬在海上，照耀着整座城市，温馨祥和。请考生结合背景和环境解析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的意思。答题要求，每晚12点整，监考官会集聚于会议大楼中心会议厅，等待考生前去告知正确答案。考试正式开始，祝你好运。 这一长段听下来，在场的人脸色都很精彩，不知道恶心那个家，还是该心疼那句诗。突然，远处打了一束光，游惑眯起眼睛抬手挡了一下，就听见有人问道， 谁啊？把基地车拖来这里干什么？ 声音有点含糊，隔着车窗听不太清。 你盯着老头。 秦鸠对高奇说，然后打开车门跳下了车。游惑拍了拍高奇的肩膀也跳了下去。922想了想，也拍了拍高奇的肩膀，抱着手机跟过去了。只剩高奇跟杜登流面面相觑。三人前后脚走到那个街拐角，终于看清了拎着电筒的人。那人比他们矮一些，长相斯文，即便是没有工作的夜里也穿得一丝不苟。他顶着一张标志性的棺材脸，公事公办地说， 老大，怎么是你们？ 拐角一阵古怪的安静。游惑摊着脸看向秦鸠， 秦鸠看向922，922垂眼看手机，手机嗡的震了一声，154的信息来得很巧。 人呢？怎么没了？不是说碰到拦路虎了吗？ 922想了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敲。 好大一只虎，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 手机死了好几秒，不知道外面的154作何感想。922又回复道， 不过这也是个好消息，说明监考区里的人不一定都是真的，那我们胜算就大了很多，700比1000，45弱可以算作1对1。 油货看到922回复的内容，收回视线，正想开口，余光忽然瞥见了一个诡异的东西，头顶一片灰云散开，月光渐亮，154脚边的影子越来越清晰，154站得笔直，而他的影子却在身后悄悄举起了手，并拢的五指边缘光滑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刀。油货眼皮一跳，下意识要去拽154，而就在那一瞬，秦鸠忽然揽了他一把， 小心。 低沉的声音响起来，油货转头一看，就见他自己的影子投照在背后，这一刻影子的动作跟他是一致的，却又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